OK，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早上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透过你儿子的话语，特别是他的祷告，帮助我们认识他。这是我们今天聚集在此首要目的，先认识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其次，因为我们认识他，因此我们效法他。这效法是基于真正的认识而发出的爱，因此我们是渴望，不是逼迫，想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尤其是今天这段我们要看的话语，是我们的主，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向你发出的祈求，也直接关乎我们。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OK， 今天第24章。经文是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在什么地方发出这个祷告？向父祈求。在哪里？这不是对，在十字架上。So， 你要了解一个人的祷告，你要了解某一段经文，你需要看他的上文下文，或者英文的上文下文和处境是同一个字，你必须看这句话发出的处境，你才能够全面的了解，更深刻的了解这句话或这节经文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仔细思想，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讲的，向他父所求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OK， 在188页这边提到一个原则，或者中文翻译是耶稣他以身作则的原则，也是我们在这里也时常提醒，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自然会发出命令，告诉我们，该如何活在世上，该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式，效法他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形象。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如果要认真看待他对我们所下达的命令，那么，其中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认真遵守他的命令的方式，就是从经文中看到我们耶稣他所发出的每一个命令，他自己都必须也实在先遵守。所以如果说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耶稣他自己遵守的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什么？我们知道这当然是祈求，来，他是向父求，可是这个祈求也是按照他必须要遵守的命令。什么命令？你们要什么？跟赦免有关。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OK， 或者还有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OK， 彼此相爱，其中一个，你们要赦免。你们若不赦免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赦免你们。所以当我们就我们之后在这堂课之后会提到，当我们遵守，我们在这里有讨论过，基督徒要遵守其中一个最难的命令，就是赦免，彼此赦免，赦免得罪你的人，甚至是赦免你的仇敌。我们怎么遵守这个命令？就是思想我们的主他自己是如何在十字架上遵守这条命令。OK。所以凡基督所命令的他自己也必须遵守，是一个我觉得基督徒属灵生命一个 很, 很, 很有用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时常记得。所以他是否为他仇敌祷告？是的，他为他的仇敌祷告，因为这个他们是使谁？他在十字架上讲的他们，不外乎就是钉他上十字架的那些人。哦，我们也可以在思想，那些人是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OK， 我们也注意到耶稣他受苦的时候，他不以自己为中心。一个人，你要看这个人他的个性如何，就看他在最最高的压力之下，受到最在最艰难的境况之下，他所发出的祈求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他经历困难的时候，他所发出的祈求是什么？我们通常会首先以自我为中心，先求上帝解决我当下的困难。所以我们会说，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在顺遂的时候都很简单，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听他的祷告，他怎么求，你没有办法说谎，就凸显一个人他是以是否为自我为中心，还是以首先以上帝为中心，然后再以灵舍为中心，爱灵舍。为什么马克琼斯讲说，这个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只能够为他人祷告？好像是在189页的用词。耶稣发现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处境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为他人祷告，别无他法。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觉得？我觉得这句话有点意思，就是直接读起来就是，他除了为别人祷告，他没有办法做什么。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除了为别人祷告，他还能向父求什么吗？听懂我的意思吗？在这个处境之下，难道他要求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好不好？求你让我下十字架。或许这句话的意思 I'm not sure， 我不太确定马克琼斯这句话的意思。也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神将我们放在最绝望的处境，当我们自己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住的祷告。那个时候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当上帝很明确告诉你，你在这个世上的盼望已经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还能什么祷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或者也许这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个祷告的原则。I don't know， 也许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个情况，就是绝望到一个程度，而且你很确定上帝的旨意，你不再求上帝解救你，但是这表示什么？你就停止祷告吗？ No， 那你应该祷告什么呢？我们最本能的当然就是为自己祷告，求上帝解救我们，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也合乎人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祷告？按着上帝的旨意，或者就是按照他给我什么命令？哦，我要饶恕人。好，这个时候我就按照这个，你就按照他给你的命令向他祷告。那他的命令就是他的旨意 ，right？ 对我基督徒来说，命令和旨意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他的 reveal 对我们所展现出来的他的旨意，你要知道上帝旨意，就从他的命令看他的旨意。OK， 有传道人说，我只传自己做得到的，或者好像他王明道先生他那句话的，如果我记得没错，他说只有我自己没有犯的罪，我才讲道。OK。 我要，如果你要真正的严格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讲道。所以王明道先生讲这句话，他是中国人，中国信徒的一个叫什么属灵巨人嘛，对。但是这句话如果你仔细想，其中有也还蛮律法主义的，也还蛮，要不然他就要承认他从来不讲道，要不然就要说他从来没有犯这个罪或那个罪。So, 但是我们的主确实如此，他可以这么说，在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求他的天父赦免他的仇敌的处境之下，他向他的父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马克琼斯在189页提到，耶稣如此祷告，也其实也就是上帝预言的应验。或许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在这个处境之下，在十字架上，他当然只能够如此为他的仇敌祷告，因为如果他不为他的仇敌祷告，上帝的在经上的话语怎么能够应验呢？ OK， 什么话语呢？耶稣的祷告是他的救赎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大祭司的工作的一部分。大祭司本来就是不只要献祭，他也要为以色列人向上帝求，在圣殿里面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祷告。那如果你要说更详细一点，我觉得总是可以回到以赛亚书53章。他要为我们，为上帝的子民做成赎罪祭。So anyway, 53章12节那边有记录，他要为我们做赎罪祭，这是他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居然成了祭物，这是最终极的大祭司。因此希伯来说，就是作者可说，他只要一次献祭，就不需要再有大祭司了。他献自己为祭。还有呢，以赛亚书53章12，他却担当多人的罪。OK， 这关乎献祭，不只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改革中的救恩论里面会特别的分析，就是上帝的救赎工作或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功，可分为获取和应用， right? Imputation 和 application。 就是获取是什么意思？ 他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为赎罪祭，他就为我们取得我们没有的救恩，为我们取得， OK。 但是这个救恩对我们没有用处，如果这个救恩不应用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救恩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或如何施展在人的身上？所以获取是他为我们死，那这个救恩如何施展？为什么今天有救恩临到你的身上？借着圣灵。那圣灵 OK，我们可以从圣灵这个进入思想，那圣灵是如何临到你的身上？ 有一个圣经中很明确告诉我们有个次序 right? 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right? 所以保罗会说在罗马书八章说你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是属于他的话就有他的灵是他赐给你那延续这个想法我们也可以再说 OK 是的我们有圣灵 那这个圣灵是怎么样浇灌在我们为什么圣灵会为什么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他完成了救赎之功父将他高升然后赐给他圣灵他再将圣灵赐下来在约翰福音也有讲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因为他为我们求圣灵不是吗你们不要担心我去了有另外一位保惠师来我向父求父就赐给你们这位保惠师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这位大祭司他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为什么不只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因为他长久活着如今仍然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所以 application 这个在改革中神学救恩论上面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仔细这个其实会延伸出很多跟我们如何活在世界上成圣的过程有分不开的关系耶稣基督他的获取救恩他为我们获取救恩就表示凡父所赐给他的人就必要得着这个救恩但是你实际得着这个救恩是取决于耶稣基督的为你求他若不求那个救恩再大跟你也没有关系你知道他若不长久活着为你祈求你就没有得救到底的拯救你到底的确据 anyway OK 所以马克琼斯在这一小段的重点就是他不只是献自己为祭的大祭司他更是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那在这个祷告上面为我们诶他不是为他们吗他们是谁他是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而这第一个要求的就是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在这里所求的要求他父所饶恕的罪 是在某种程度是一种无知的罪因为他们不晓得了那这是不是就是不知者无罪呢显然不是因为这仍然是罪他们无知但是仍然是罪是需要上帝赦免的罪这个最首要是他们不认识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荣耀的主保罗的用词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钉那荣耀的主在十字架上或者这些钉耶稣上十字架的人不认知耶稣就是主就是救主就是基督但是这不明表示说他们无罪他们确实无知在某种程度上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们无罪尤其是耶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告诉他们他是谁 So 在这层面上面他们无知并不是像也许有另外一些人的无知他们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那种无知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讨论那种无知也不表示他们无罪但是至少这些人的无知是更令他们有罪因为他们是刻意的无知刻意的拒绝上帝的知识刻意的抗拒福音耶稣在他们面前讲道在他们面前行神迹奇事他们却说是他是靠鬼王赶鬼来所以这些一切耶稣所教导的所说的所行出来其实都是要见证他的身份他们全然否认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是这样子的无知并非 无罪、okay. 所以他们的罪是更严重的那最严重的我们可以说是犹大的罪所以当我们也可以思想当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个他们到底是包括谁？你如果要精确一点讲，你可以说这个他们是凡父所赐给子的人，不包括犹大。耶稣没有为他求，因为耶稣说那是毁灭之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哦，所以当我们思想说，哇，这个很可怕，那有谁能够得救呢？ Yes， 问题真的是，那有谁能够得救？没有人可以得救，除非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居然乐意施恩给这些所有罪人之中某一些人，然后又在时间之中，在救赎历史之中，上帝的儿子居然为他们求。那些人，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该死的人，没有一个人配得救。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却得救了？我们知道这些人最后在五旬节的时候，中间这些人耶稣为他们祈祷，人确实耶稣的祈祷就在这些人身上应验实践了。我们只能说，不是这些人比其他人好，反而这些人比其他人更罪有应得，只不过上帝，只不过上帝，只不过上帝的恩典，全然出于恩典。如果你能够得救，如果你能够信耶稣，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全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OK， 这也显示我们不应该以为无知的人只要他们有机会就他就会信耶稣。天生有罪的人，从母腹里，每一个人在母腹里就是有罪的，定义上本来就是无知也无法认识上帝的人。除非有恩典，人人都值得一死，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上帝的恩典，保罗说，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恩典施展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更大。如果你能够听到这个，基督徒会更加的谦卑， right？ 那还不认识主的人会越加的向上帝求恩典，认知除非有上帝的恩典，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是一个罪人，我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是我的罪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就此来说，我是一个罪无可赦的罪人，除非有上帝的恩典。所以如果圣灵在一个人的心中让他明白这一点，他的反应就是向上帝求恩典，而不是说 Yeah， 我比较聪明，我做出很合理的判断，所以我可以信耶稣，或者我的心比别人软，我是好心的，所以我可以做基督徒。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外只能够定人的罪，是永死。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不会是、OK， 好，是我的吗？对不起。 OK， 最后一段191页， 191页，所有的人都可得饶恕。 OK， 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他们，如果你仔细想，是不是指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并没有得救，但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有些人犯了罪他是不可能得饶恕，所有的人都可以得饶恕。如果那些直接送上帝上十字架的人，后来彼得会对这些人讲到，你们凭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是你们，但是你们的罪，如果你归向耶稣，归向上帝，如果你悔改，你的罪可以得饶恕。所以我们思想，犯罪最不可得赦免的人就是杀死耶稣的人，然而耶稣却爱他们。那个马克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所以我们不需要多说，这不是在讲婚姻。哦，也是，他是讲婚姻，是讲基督和他心腹之间的婚姻。这个拿来用在婚姻上讲一点用都没有，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基督徒的人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可能。所以这首先是在我们的主身上实现，才有可能在有基督的灵的人的身上实现。 So 在哪里实现？首要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求他的父饶恕那些杀他的人，送他上十字架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 OK， 没有吗？你没有送耶稣上十字架？如果你没有犯罪，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OK， 耶稣是不法之人的手送他上十字架，但是也是按照他父神的先见上十字架。这边有一段翻译，这是不是什么191页，它的中文的最后翻译的版本，不是什么基督限定看得到吃不到的神学。我起先读这个我看不懂，后来原来的翻译还有原文在你们的教材里面。其实这就是说，这样子的神学，就是这样子的为迫害你的仇敌所求的神学，不是只有基督可以实践，不是天马行空的神学，而是凡属他的人都要实践的神学，就是这样。简单的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说，哦，那耶稣可以那么做，但是我们不行。 No， 耶稣可以那么做，你就可以那么做， qualified。 当然我们讲这个时候心腹的弟兄姐妹受教育，你知道你还是需要，今天我们会讲到耶稣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你不见得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听懂我意思？但是这个我们会认为最难的是，如果我们的主这么做，我们也必须这么做。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会像他做的这么的完美，但是我们必须，我们不能够做的这么的完美，不是我们不做的借口。所以这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神学，挂在十字架上看得到吃不到的神学，也不是只有耶稣才可以行出来的神学。 OK，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有属于耶稣的人来说，这并不是选项。所以彼得会说，我们的主他也曾经受苦，为我们立下榜样。斯提凡在死之前也说出同样的话， 他说那些人要拿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抬头看见耶稣站在，很有趣，站在上帝的父的右边，然后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他们正在行这个罪杀死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同样的意思，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不仅是祝福他当下的仇敌，也使我们得益处，也使我们得益处。这是第191页第192页里面，怎么使我们得益处？多多得益处。因为我就他不祷告，我们就不得救，他不祷告，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但是如果他求，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必得拯救，拯救到底。怎么得益处？讲到也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受迫害的时候也可以照样的祷告，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他说，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是最能够充实我们灵魂的行动之一，对我们最有益处的事之一，就是为你的仇敌祷告。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对你最好的事之一。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怎么确认你是得救的人？好，回到马太福音，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呢，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为仇敌祷告的时候，这样你就知道你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在祷告中高举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就因此得着确据。Okay. 当然我们也可以补充，我觉得这也是每个圣徒应该会有的属灵经历。用心理学上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件事对我们好？当你真的迫切的为你的仇敌祷告的时候，他对你的灵魂，我自己可以这么说，真的是一件好事。试试看。Yeah. 我们不见得都能够做得到，我们不见得都能够做得很完美，但是你必须做，我们必须做，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效法他，在这件事上叫我们效法他。对我们主来说，这件事对他的灵魂有什么好处？所以这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说出的七句话之一，是他向父的求，为他的仇敌向他的父求。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对他的灵魂有什么好处？当他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居然高举他的仇敌，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应该这个书它印错了，所以有讲到耶稣最后的祷告，我们之后会看26章。耶稣最后的祷告是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这也是斯提凡最后的祷告。Right? 父，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So, 如果耶稣没有为他的仇敌祷告，他最后能够向他父求这个吗？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耶稣为什么能够将他的灵魂交托在他父的手里？因为他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他确信他父必不会叫他见朽坏，不会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因为他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而他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其中也包含什么？父所赐给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能失去。那父所赐给他的人要怎么样一个也不能失去？我父的命令是什么？我父爱我的原因是什么？我将我的命舍去、right? 我将我的命舍去，然后这些人一个也不失去，就表示我必须为他们祷告。因此我们的主在断气之前有全然的自信，虽然他感受不到父与他同在，虽然他大声叫我的上帝，我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可是最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因为父所交代他的事，他没有一件不做，包括为他的仇敌，正当他们在对他做最坏的事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做最好的事。因此他有全然的信心。我们也是一样，你在临终的时候要怎么确定？你也可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从来就不顺服，不认识上帝，不遵守，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受洗，但是你从来不在乎他的命令，我还蛮确定你在最后临终之前，你没有办法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好，就此来说，他为他的仇敌求，对他的灵魂是最好的事，这样他就确定他的灵魂可以交在他父的手里。 OK， 我们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千龙，你要不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儿子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顺服，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他的灵也有顺服，即便很不容易，知道有一位在天上很久为我们祷告的，可以为我们祷告到底，拯救我们到底，感谢你。 Amen.